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一聊外卖小哥吧，说说你收外卖还有收快递的时候发生的有趣的事儿。 对，现在我们的生活应该离不开外卖和快递了啊。就像我吧，我每天都要收好几个快递。外卖的话，以前上班的时候几乎是天天啊，一天可能中午和晚上都需要。 对， 所以 就等于比见男朋友的时间还多是吧？就是次数还多。 对，关于这个话题应该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的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好，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素雨阳的《重逢》。 轻敌不再多言一语，如长夜梦回的歌曲，要分离就这样分离， 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这个朋友他说呢，以前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说，你好，你的快递到了，下楼取一下。现在都是老妹儿，我又来了。 老妹 儿太熟了， 都熟悉了。 这哥们还是东北的啊。 社会我姚哥他说呢，我经常叫美团外卖，不让他们送上楼，我自己下去拿，我怕有人偷偷拿他们东西。 真是好人啊。 对，心好热呀，就是能够照顾到别人的这个难处哈。 对， 酒鬼的歌，某种默契，心机未遇，何故叹往昔，想起后来的我和你，爱人啊，这样呼唤你，轻轻地不再多言一语，愿所有黄昏都如期，要就这样分离，爱人啊，这样呼唤你，请将眉眼间忧郁藏起，当彼此的星辰淡去，要这样分离。 我是小鹿班，他说呢，朋友给我寄的快递，快递员呢给我打电话，直接开口问我，你是小仙女吗？我说啊，当时心里这个慌张，上来就夸我，他听我有点懵，就说你有一个快递到了，我才知道是快递，然后我就下去取了，而且下去的时候呢，还好好扎了一下头发，穿了个正常点的衣服，好歹我也是小仙女吧，哈哈。 对呀，就听到别人这么夸自己，一定要打扮的利利索索的，真是小仙女才可以出现在别人面前。 对， 一半小豆芽，她说呢，上一次闺蜜给我寄了一盒零食，让我去取，结果呢，接到短信，屁颠屁颠的就去了，跟快递员小姐姐报完提货码，她跟我核对完姓名，瞬间就笑了，她说你朋友寄的吧？哎，我还觉得奇怪，签字的时候一看，收件人那里写的是。某某是猪。 这朋友太坏了， 小调戏。下一首歌来自于孟凡明的芝芝。 雨下过后的屋檐，猫坐在路边，你吹着风，不说话就很甜。 愿你岁安安，他说呢，情人节给女神买的礼物，名字写的是小仙女，又一个小仙女啊，我没告诉她， 当天晚上女神第一次主动给我打电话，那叫一个兴奋呀，第一句话就是去你妹的小仙女，我是你爸爸。然后呢开始说她被快递小哥当着全公司的面叫小仙女的事儿，还不忘骂我。现在我叫她闺女，她叫我儿子，我们现在是朋友之上，恋人未满。 光阴漂浮过山峰，留下关于你的梦，我在这写下重逢，平凡而心动。想和你看着星空，只谈夜色与微风，不关心明天，不在乎所有，只对你有独钟。 啊，看来我觉得这一次快递经验还是有用的哈，也是稍微助攻了一下，要不然他也不能打那个电话。 就两个人更亲密了是吧？ 是呀，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名字的话，估计这个他的电话就不会打过来了，更不会有接下来的故事了。 还当着快递小哥打情骂俏啊。 遇上张梦琪，他说呢，我姐在饿了么上班，然后呢每一次拿外卖，哎，你是谁谁的妹妹吧。 就是外卖公司的人都认识你啊，都知道你是他的妹妹， 认一下亲。 对， 你坐在窗前，我骑着单车载着你走很远，星光投影着长街，无意间夜色倾斜，在纸上写下一页，深沉而浓烈。 节末辣，他说呢，因为我的名字写的是节末辣，用我们这边的方言说就特奇怪，芥末辣。每次别人说芥末辣的包裹，快递员都很好奇地问到底谁是这个芥末辣。有一次还特意问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我可以说这个是我爱豆张杰和他媳妇谢娜的合称吗？ 啊， 芥末辣， 粉丝芥末辣。马上谢娜就要生宝宝了是吧，让我们在节目中祝福一下谢娜。好像看新闻还说是怀了双胞胎呢。 是吗？哇，真棒。提前知道了。 我已经偷偷决定把爱你的事澄清，在百年之中你依然是我未寻得的旧梦。十月过后的天空，光阴在流动，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 下一首歌来自张彦明的《佳佳》。 佳佳，下次见面时给我微笑吧，你想了那么久没有答案，就别逞强了。佳佳，我们都想爸爸妈妈认输吧，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只有你呀。好吧佳佳，你可记得我醉了就说的话。 PP 赢杏子这个朋友他说呢，有一次买了一块翡翠冰种晴水，我签收了快递转身走，快递小哥呢把我叫住了，就问可不可以把快递拆了给他看看。我正纳闷呢，他接着说，我看快递单上写着晴水，我想了好久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是翡翠呀。他两眼放光说，哎呀赶紧让我见识见识。我拆开给他看，他盯着好久说，真漂亮啊。然后呢我就问他，我可以走了吗？ 就是没见过翡翠想看一看啊。 对，因为 很好奇的小哥， 因为那个外卖单上什么，因为那个快递单外面写的是货物类型晴水，这晴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 啊、到底是什么水呢？ 对对对，不了解翡翠的人还真不知道，我就真的不知道晴水是冰种啊，一个种类可能是， 还以为是忘情水呢。 还以为是饮料 啊。对， 好吧佳佳，你可记得我醉了就说的话， 亲手做活一件属于你的婚纱。好了家教，别再揭开你心口的伤疤，你再坚持一下快痊愈了。算了家教， 心满他说呢，我的名字是超超超超超级无敌大好人。有一次快递小哥说到第四个超的时候，忍不住笑了一下，一直超啊超的。 嗯， 不要难为人家。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读大家留言的时候，大家的名字也很奇怪，就会觉得很被难为。 遇到不会念的那个字的话，就是哎，有一个粉丝，有一个听众朋友，呵呵， 对对对， 他说大家如果想要被我们念出来呢，名字起的一定要简洁一点啊，让我们不要看不懂， 一下能看得出来啊。 嗯， 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只有你啊。我还有天涯，而他们却只有你啊。 第四首歌是来自于王栎鑫的《彩虹魔法》。哎，我听这首歌哈，原来是他唱给他的那个宝宝听的，就是专门为他宝宝唱的一首歌。 哦， 嗯， 王栎鑫也是有孩子的人了。 是的，我之前还看过他一期综艺节目，就是跟他的老婆还有孩子一起拍，觉得也是挺有爱心，就是奶爸嘛，超能奶爸的感觉。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为孩子写的歌。 嗯， 有一份感激从来不用说明，永远不会忘记，每次冒险旅程都当作是游戏，因为一路都有你。现在就启程迎接梦想的奇遇，拥抱挑战和征服的乐趣，我相信彩虹魔法会赶走风雨，童话总有完美的结局。 黄阿佳他说呢，帮同学取快递，在校门口大喊师傅有吴彦祖的快递吗，可想周围人的眼神呀。 对，我就是吴彦祖本人。可以住他说呢，快递员问你好，你的快递麻烦下楼收一下。我说好的，你等一下啊。然后呢，我就穿好衣服开门，一开门我一脸懵逼，快递员站在那儿刚想敲门。 哟，看来这衣服穿了好久啊。人家等不及了都上来了。 去哪里呀？ 去海底。 啊？ 有一种勇气，用细小的声音给我最大鼓励，无论走到哪里你都在我心里，是我最美的秘密。有一份感激从来不用说明，永远不会忘记，每次冒险旅程都当作是游戏，因为一路都有你。 Hello 梁记他说呢，快递小哥说快递到了，我说没在家，放在便利店吧。快递小哥用幽怨的语气说，哦，那你早点回来拿呀。这莫名的幽怨是怎么了？ 对，你是我男朋友吗？不是吧。 为什么这样？ 我忽然想到一个段子啊，就是一个学生，他在上课，然后呢接连收到很多的那个电话，因为他不能接嘛，所以就挂断了。然后呢又有很多的那个短信来轰炸，比如说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赶紧回来什么的。他以为 是 自己男朋友。对呀，他以为自己男朋友在催促自己，结果快递小哥。你这个女人怎么还不回来。 说的好像自己的男朋友一样。 彩虹魔法保护你。 Oh little pony pony pony pony， 我们永不分离。 Oh little pony pony pony pony， 有爱就会有魔力。 Oh little pony pony pony pony， 解开所有的难题。Pony, pony, pony, pony, 彩虹魔法保护你。 下一首歌来自徐熙媛的《泡沫美人鱼》。 嗯，就是大 S 之前拍的一部剧哈，在叫《泡沫之夏》里面的一首插曲。嗯， 遥远的童话里有条小小美人鱼，常想往海面上的世界多神秘，就想和你相遇才明白这叫爱情，你的笑容暖暖包围着我的心，当幸福来临我离开海底。 八旗小姐她说呢，我收件人姓名呢写的是你看见我的小熊了吗，去取快递跟快递阿姨讲你看见我的小熊了吗，他急忙摆手说没看见没看见，你别管我哟。 阿姨也是挺可爱的。愿浅银低唱他说呢，有一次超尴尬，作为大学生的我领快递需要身份证，我只带了学生证，所以需要在快递上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等我写完准备刷一下拿走的时候，结果那个小姐姐说你带领的吗，啊，结果才发现原来我拿错了快递盒，好尴尬呀。 嗯，遥远的童话里有条小小美人鱼，常想往海面上的世界多神秘，就想和你相遇才明白这叫爱情，你的笑容暖暖包围着我的心，当幸福来临我离开海底，沿途吹风下雨是我不会的决定，太美丽的爱情。 是因为有的时候快递员可能为了图方便或者怎么样，家里没有人，那就把快递放集中放在一个地方哈。这种时候确实是会发生那种误拿呀，或者是有心之人故意拿错的那样的情况，拿走了。 对，我之前在单位就遇到过，被人拿错了快递。 拿错了应该会还回来的吧？ 后来就找不到了。 哦，这个同事也是心机啊， 人品太差。 你愿远离去，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你是否听见我哭泣，多幸运遇见你，就算一秒的爱情，曾闪闪发亮也让我永难忘记，你的笑容暖暖包围着我。 十二先生他说呢，朋友给我买的东西没跟我说，当莫名接到快递电话有点懵，说我没买东西啊，快递员说没事儿，反正不用掏钱，你过来拿吧。 快递小哥也是实在啊。为了个博耍微博他说呢，几个哥们儿来我家点了些中午要吃的，什么鱼香肉丝呀，回锅肉啊，麻婆豆腐呀，麻辣排骨啊，虾米汤之类的，结果呢外卖小哥来的时候送来了三袋袋装的老坛酸菜面。 故意的吧？为什么是这种情况？不是点的明明是那些菜吗？ 这个太神奇了。 最后一首了，来自于周深的大鱼。 沉睡的轮廓， 这个朋友他叫做 Air Force One， 他说呢，为什么我的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都这么正经呢？从来没有趣事发生。 对，还有就是为什么颜值都那么低呢？为什么没有高颜值的？ 为什么没有吴彦祖来送快递？ 嗯，爱阿狸的小七七他说呢，我说一个温暖的吧。那个时候研究生二年级，冬天，内蒙古的冬天呀很冷，外卖员呢给我打电话，我就下楼了。我心想不能让他们等太久，于是呢我看到他的时候就去外面接外卖。外卖小哥一边拿外卖一边说，你干嘛要出来呀，外面那么冷，我给你送过去啊，不要把你冻感冒了。当时就觉得整个人都是暖的。 哇，好暖的小哥啊。 哦，这样的男生真的好贴心啊，想嫁。 你一定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吧？ 就外卖小哥也要看颜值。 对， 取决于你的颜值，取决于他到底给你送到家还是让你下来拿。 对。 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 小雨伞1105他说呢，有一次点了外卖，我下去拿了，然后回宿舍十几分钟后呢，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小哥哥，他问我待会儿有时间去喝个奶茶吗？我说请问你是谁？那个小哥说，我就是刚刚送外卖的男生。我乐了，我说我待会儿还有事儿呢。他说好吧，那打扰了，再见。 哦，被盯上了呢。 被小哥看上了啊。 对， 一定要和你搭讪。 嗯，哎，我能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吗？哎，我还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接一个外卖，然后外卖小哥送过来之后呢就走了嘛。晚上呢我收到短信，是一个陌生号码，然后说请问您是高女士吗？我说对呀。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白天给你送外卖的那个小哥呀。然后我就问什么事情呢，他说没有什么，就是说想给你做个朋友什么的。然后我就立马拉黑了。因为我觉得我特别讨厌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有号码然后联系上我，又要什么做朋友，我觉得我接受不了，所以我 就 再也没有联系过。 对，就是大家把之前的那个身份就关系本来是一个你是帮我送快递的这么一个关系，要变成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的话，就会觉得很奇怪，就会有一种排斥心理。 正正经经就送过外卖不好吗？然后之后我就真的再也没有敢点过他们家的外卖了，因为怕还是那个小哥给我送过来。我倒不是说歧视什么的，是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交朋友。 嗯，对。再分享一个故事啊，这个朋友他说呢，当时《太阳的后裔》特别火，我就把收货人写成了宋仲基。快递小哥给我打电话说，喂，您好，是宋仲基吗？有你的快递。我说我是我是。小哥说是个屁，快下楼。 是个屁。小哥吐槽点赞。 看来小哥也看了这个电视剧啊。 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做吴丹尼的经纪人，他说呢，那是一次下雪天晚餐的外卖，把我和同小区一位妹子的送反了，我们联系好互换，后来我们在一起了，现在她已经是新娘了，但新郎不是我。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已经太辽阔。 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天空的海底。 哎， 这个故事也够离奇哈，很波折了。 大反转，本来以为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会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呢。 我觉得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真的有必要请这个外卖小哥当个媒人，要好好敬一下敬一下人家酒了。 对，真的是见证了很多我们的故事啊，快递小哥。 姻缘一线牵，一个外卖的事情。 哎呀，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聊了一个还挺有趣又有点暖的话题啊。 对，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在听完最后一条留言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也要点外卖了，来结束这种单身的生活。或者是那个巴结上自己小区里的外卖小哥，然后求他告诉自己哪里有帅的小哥哥和漂亮的小妹妹。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吧。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是的，那特别想要在节目中听到你的故事哟，赶紧来跟我们留言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